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黃毓民、黃楊達、陳四、湯姆、譚仔。 早晨，大香港早晨，這個是 My Radio 和熱血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大家早晨，有我鄭松泰，今天 有我 Christine， 湯姆，我 是湯姆和 Christine。 今天是6月20日非常重要的日子，因為似乎今天是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發生。 是 嗎？是啊，是啊，因為重要到就是昨晚 大亨不 在，是啊，重要到昨晚大亨說，喂，我晚上留夜凌晨有些很重要緊急的事做，那大家明早就 你 們 自己做 啦，大家自己做啦。咁我哋應該都會講下究竟即係 黃楊 達、黃楊阿大亨佢有啲咩緊要嘅嘢做啦。咁所以今朝早就即係佢係要休息啦。今日大亨早晨，我哋三個啦。咁首先咧，今日咧我哋會講一講蘋果嘅。咁其實今日蘋果咧，其實成份都係值得討論嘅，成份嘅 A 版，成份 A 版值得討論 係。 咁同時啦，咁其實今日另外一個焦點咧，就係呢一個立法會嘅財委會會過呢個新界東北嘅31嘅前期撥款啦，勘探撥款啦。咁我哋依然間都會係探討呢一個相關嘅問題啦，因為其實尋日有好多嘢發生咗啦，咁包括嘅就係即係黃楊達就係被正式檢控啦，咁而嗰個罪名咧，亦都係即係提升到一個係我哋。即刻當然佢係講話係預咗啦，預咗係告啦，咁樣見到嗰個大規模嘅搜捕。咁但係其實而家嗰個嘅即係嘅控罪呢，其實係 嚴重嘅， 係嚴重嘅，係嚴重嘅咁樣。咁尋晚熱血政治都有講過，即係佢高調被捕嘅情況啦，咁樣。咁我哋就 嚴重程度係點咧？係咪即係如果真係所謂罪成最高嗰啲情況係坐紀錄嗰種 我冇記錯嘅話咧，告呢一個嘅佢係而家告非法集結啊嘛， 係啊係， 咁係三年定五年噶嘛最高， 好似簡易程序， 簡易程序係三年啫嘛，咁大家聽翻尋晚大香尋晚熱血政治啦咁，咁另外咧咁。今日嘅焦點當然係晏晝財委會啦，咁我哋第三節都會講講即係相關嘅問題。咁第一節咧，我哋就即係講下蘋果先啦。咁今日蘋果就威水啦， 蘋果一大個頭版就全民投票。今日啟動啦，咁 樣係啦，咁6月20號咧，就喺呢一個全民投票嘅 Apps 咧，就開始有得投票啦，係咪咁樣？同埋網上投票啦， 唔止嘅，可以網上又可以投票，亦都可以去票站投票嘅。 今日開始有票站嘅咩？20號 有嘅，有㗎， 係啦咩？啲資訊非常混亂啦，我都完全係搞錯曬啦咁。咁同埋點勁法咧？今日 勁咧，勁咗係揾肥菜做代言人啊！ 邊個係肥菜咧？ 肥菜你都唔識。我剛才問你，你咁樣話我嘅， 俾個位你解釋啊嘛！你唔好咁早就契弟啦！你快啲解釋啦！ 因為尋日葉允兒咁就出咗個 status， 咁其實令到好多人都意料之外嘅，因為即係你見嘅就係即係 喎，佢都好即係如果以一般藝 人嚟講， 唔係我意思話，如果以一般藝人嘅印象咧，即係所謂覺得佢意外啊嘛，就係一般藝人嘅印象就係唔會理呢啲嘢噶嘛，係 啊， 我討厭政治噶嘛，佢嗰度寫得出新界。在東北國民教育白皮書等等等等等喎， 原來冇五十年不變啊！ 係哦， 即係其實即咁講啦，你話喺娛樂圈嘅咁樣，即係其實係好敏感，特別係即係成熟版堂妹啦，因為葉允兒佢喺呢個 M Club 俾人哋話佢成熟版堂妹啊嘛，係嘛？ 我覺得佢錯過堂妹 咯。咁今日咧，其實蘋果咧嘅頭版咧就係即係谷啦，咁成份都係啦，成份 A 版就係全民投票咁啊啟動啦。喂，啱啱 check room 有人提一提我，其實今日都有另外一個最6月20號都好標誌性嘅日子喎。係 咩？ 就係英格蘭輸波，出國喎。 即係呢一個 貴 係啦。咁我又覺得唔應該將政治同埋足球楞埋一齊嚟講嘅。 唔係喎，而家楞曬啦，就話已經話咗俾你聽， 係同國運有關係， 同國運有關係㗎嘛，係咪先？咁呢個仲唔同政治有關？ 咁你黐埋大陸嘅話，咁就冇辦法啦。你同李克強即 係簽咁多協議，有幾百億袋 咁， 你要賺人仔， 你翻去賺人仔，你翻去起機場啦咁樣。 咪係。 咁啊頭先有講到啦，蘋果咧今日呢個頭版咧就係谷全民投票啦。 係。 咁其實佢谷嘅就係除咗 A 一係成版都喺度係咁講之外 ，A 二、A 三、A 四都好似係喎。 A 二、A 三、A 四，佢就最主要咩嘅其實？ 佢大量嘅全版廣告咯。 係啦， 大量 嘅。嗱咁 A 二個版 ，A 二個版咧，我頭先立一立咧都係講緊呢個新界東北嘅。咁我哋第三節都會即係探討啦。咁呢個立法會布防嘅一啲問題啦。咁第三節就大當然唔係講布防問題。咁另外咧，其實蘋果今日咧啱啱雙傑彈咗出嚟啦，就佢成份 A 版嘅廣告係非常非常多嘅。 其實我係即係要睇佢係好辛苦啦。 嗱，你即係阿 Christine 描述下呢一個 最勁就係依個中間呢個啦，頭先 係啊黑白 畫面見到嗰個啦嚇， 真偽是非。 嗱咁而家見到呢一個廣告咧，就係即係佔中咧，佔中即係我諗呢個佔中 official 喺蘋果落嘅廣告啦，就係 A 十六十七中間嗰頁嘅全版廣告嚟嘅，係啦。咁裡面其實寫得好清楚啦，時間啊喺邊度投票。 唔好意思，我有樣嘢要更正啊，泰博你講得啱嘅，係今日係冇實體票站，六月二十二號開始先有嘅。 係啦，其實今日就係二十號至廿二號就電子投票啦，跟住廿二號就開始實體投票啦，係啊。咁嗱啲見到頭先嗰陣廣告啦，咁你見到嘅就係全版廣告係黑白啊、真偽啊、是非就顛倒咁樣啦， 顛倒是非， 顛倒是非咁樣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蘋果咧都係有其他嘅 廣告， 嘅廣告 好多廣告。嗱咁 呢一張嘅廣告就係真普聯係賣嘅半版廣告啦， 係我哋。留一留意佢嘅日期先啦，咁佢就叫我哋投呢個方案一啊，投票方案一真普聯，咁佢日期寫住六月二十號至二十二號嘅，係啊，即係我唔知係咪蘋果玩佢啦，定係 唔係可能即係又唔好咁諗蘋果， 陰謀論啊， 不過蘋果都係衰㗎啦，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嘅話，但係呢一個廣告就係真普聯賣嘅，叫大家係支持三鬼方案啦。咁下面嘅大家嗰啲乜嘢嘅 logo 啊，都喺曬度啦。 我覺得蘋果唔係話真係針對真普聯嘅， 但係佢呢一個就 因為我睇翻學文咧，學文嗰個都係寫住二十二號嘅，去到 呼籲喺六月二十號至到二十二號就參與全民投票。 係啊，學文嗰個都係咁，即係意思係落咗廣告稿，可能就一律唔俾改啦。係咁啊，冇特別優惠啦咁樣。 唔係呢個我哋都之前講過啦，即係你成個佔中而家搞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喂，你唔單止係投票已經係你揀嗰三個方案，係大家冇乜好揀，已經係所謂俾人哋批評冇認受性㗎啦。OK， 咁你而家要係透過嗰個日子出嚟谷大家個投票票數。咁但係你去到 marketing 去賣廣告嘅時候咧，你係出現咗呢一種嘅狀況，你其實真係好難堪喎，大佬。你諗下 狀況，即係佢錯日期，因為點咧？ 初日點咪即係你嗱，而家一直大家講緊六月二投票，喂，全世界都係以為六月二十二號嗰日就要湧去投票啦。 係啊，佢一向講嗰個都係六二二，六二二，大家都記得咗依個 number 噶啦嘛。 係啊，係啊。 咁而家變咗六二九， 原來而家係六二零至六二九都有得投票。喂， 咪六二零就不嬲都有嘅， 但係實體 就係係咯，實體就多咗。 係。但係而家個問題嘅就係你響報。只賣廣告，連你投票嘅日期個資訊都咁複雜啊嘛，大佬， 係啊， 即係好混亂咯， 係好混亂嘅。即係你普通市民，你見到呢份蘋果，你見到今日係咁賣有啲一類型嘅廣告，你都已經係覺得好 真係好即係我想講翻你話混亂嗰個情況咧，我哋留意翻嗰譬如個咩黑白啊、顛倒是非嗰、那個啊，咁除咗佢嗰啲字咧倒轉曬好難睇之外咧，佢嗰個實體票站咧、那個分佈咧都令到你。都唔知點咁樣嘅，22號咁啊星期日，咁上晝10點至11點，咁有實體票站，但係咧就冇特別講明喺邊啊咁樣。 唔係， 咁佢應該係廣大嗰邊啦，係咪啊？ 原定嗰15個。 係啦。 係啦，原定佢本身已經有15個啦。 跟住咧加開咧就成大實質票站， 夜晚開 嘅。係啦，就23至27號就淨夜晚開，即係平日咧即係星期一即係 extend 嗰幾日咧，嗰5日咧23至27號咧就得成大個票站。 站就夜晚開嘅啫。咁去到28號咧，誒又多翻咯喎，咁樣誒有10點至11點。即係咧嗰個個時間就長嗰啲，即係延長啲，即係夜晚 weekend 大家可以再去投啦咁樣。咁樣咧29號咧又有票站喎，但係新增票站嘅內容咧就容後再公布。即係其實 即係而家都未定到個票站喺邊度啦。喂，其實你依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你諗下嘅就係你而家係催緊啲人去參加個即係社會行動啦，都叫做呢個全民投票算係社會行動啦。但實際上嘅就係你而家去到個情況嘅就係你連個日子喺你份報紙裡面嘅講。都唔統一嘅 ，OK， 呢個第一。第二嘅就係話，喂，而家嗰個情況嘅係，你嗰啲地點係好複雜啊嘛，複雜到個程度就係你冇理由係你今日6月20號可以賣到3個廣告啊。咁你冇理由蘋果你係賣10日嘅喎，大佬。 即係我都明白，即係你嗰啲而家未必好，可能佢成個投票嗰個計劃嗰陣時咧，都未必諗住係真係主要係實體票站。 係。 咁而家佢就其中未必係主要，但可能起碼有一半佢嘅諗法，有一半嘅票可能都要由實體票站嗰度嚟啦。即係佢嗰個因為迎接嗰個攻擊啊嘛，係咪？ 因為電子投票就一定係而家面對緊攻擊啦，又可能要轉供應商又成啦咁樣啦。 好啦，但係喂，你搞到啲票站咁複雜咁亂，同又要有分時段有食。喂，你平時我哋正式嗰啲投票嗰啲，好多選民都係因為啲票站麻煩啊，各樣就唔去啦。如果你而家你仲要搞到個資訊咁混亂嘅， 喺邊有得投咧？城大以為大家有得投，但原來夜晚先有喎。 係啊，係咁， 等啲人放咗工去。 即係好麻煩啦，咁譬如你嗰15個票站，其實你噏唔出嘅， 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咁講啦。你話投票地點嘅選址係有困難咁肯定，但係喂你喺份報紙裏面啲廣告好心，你哋真係你做好啲啦。你有咩理由你嗰方案一同三嘅投票日期，同埋你而家自己佔中嘅投票日期係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啫？喂，咁但係同一時間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咧，我想講嘅就係喺大眾嘅接收。唔單止係好似我哋想象咁混亂，而喺蘋果咧有另外一版嘅廣告咧，亦都係今日出嘅，出埋嗰張嗰個廣告 啊。係啊， 嗱呢個廣告咧就係響佢賣完嗰個全版16、17之後， 喺 A19 就喺 A19又出咗呢個咁撚樣嘅廣告， 就冇係咩嘢組織，冇咩嘢人去賣，即係有譬如你頭先嗰個黑白顛倒嗰個有和平佔中有呢個牌頭喺度啦，依一版就完全冇嘅。咁我唔知係咪叫做。當係同一個應該唔當。 嗱呢版嘅廣告係寫咩？呢版就係叫做識己之權，公民也；攬己之權，流民也。 跟住下面有細，跟住下面有啲細題嘅，就八筍老虎站在地鐵車廂中，你有權不讓座，但你不應，你應該，但係應該 一啲契弟。 八筍老虎， 八筍老虎，跟住咧就別人跟你意見不合，你有權謾罵，但你不應該。朋友需要幫助，你有權袖手旁觀，但你不應該咁樣。 講咩咧？呢個廣告。喂，嗱，呢一個廣告明顯咧，明顯就唔係單純係叫大家撐佔中啦。 唔係喎，我又覺得係喎。 好似佢要你要行使你個公民，你係我唔一定要做，但其實你係應該要做咁嘅意思。 我太喎，可唔可以試下逐句解咧？真係唔係好明。嗱，識我睇第一個就以為佢一定係嘅，因為識己之權，公民也，咁即係呼籲人投票啦，係咪？即係 電子投票嚟喎。 但唔係佢意思，咁佢就將佢提升到係你嘅公民權啊各樣。咁琴日黃之峰走出去踩 執即係叫林鄭，叫林鄭問佢投唔投票？ 係啊，都係話公民權啦，依個係咪依個公民權利？你會唔會認同啊之類咁樣即係質問佢啦，係咪先？咁佢哋上升到呢個咁嘅層次啊嘛，而家咁識己之權，公民也，咁相信佢係咁意思啦，即係撐佢。好啦，攬己之權，流民也，咁就點解好咧？ 攬己之權咧， 即係夾鳩佢， 唔係同埋即係咁講啦，即係我哋要去進入討論到佢呢啲咁樣嘅邏輯，其實即真係唔能夠理解嘅。但係我哋單就啦，別人跟你意見不合，你有權謾罵，但你不應該咧。 咁 依個其實就真係幾劉慧卿立場嚟。 你而家佢針對緊嗰啲和理。 唔係嗱，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呢一版嘅廣告咧，係會令到人哋對今日嘅蘋果成份 A 版咧係。 好混亂咯、 啊，係好混亂嘅，即係你嗱，即係咁講，你今日已經係喺頭版，你成份嘅報紙都話俾人聽，你係要催票啦，你係要催票啦，喂。 咁你如果你係你已經係決定咗就係話喂喺啲廣告上面，其實今日成份蘋果都已經係變成免費報紙嚟咁滯。 係 啊，即係啲廣告啊，論廣告嘅時候，咁你冇理由嘅就係喺呢一份嘅喺呢一份嗰個嘅論調裏面加啲咁自己令到你成份報紙主調嘅論述係。是很模糊的，很模糊模糊的整個焦點的廣告啊。開頭我們看的時候我們都以為這個是第二方案出的嘛。 這個是 不是開頭開頭啊開頭啊，但是我想想想咦為什 麼沒有 logo 的， 為什麼在那裡買， 為什麼沒有數字的， 為什麼沒有數字， 起碼有個二字啊， 還有他括住他特登括住在右上角寫著廣告。 是啊，好好。 他是應該這樣做。 是很隱蔽的這個。 即是這個的問題呢，就是整個佔中你蘋果即大家都知道的啦，你蘋果現在諗住推就是你全民投票電子投票啦，推緊佔中啦。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就是你喺個資訊上面，你成份嘅蘋果你佔中無論你係個日期幾時投票開始完，有可能分分鐘而家唔知係咪要七日都有得投嘅， 即係又再加開咁樣。 你都唔知嘅， 因為可能天雨關係，好似天雨關係咁，突然間落雨，你點知啊？ 其實好撚大鑊嘅，我想講今日大雨嘅話，咁就撲街嘅，因為今日立法會係移咗去天美道啊嘛，天美道係冇蓋嘅嘛，大佬啊，咁你點搞啫？你叫我哋去到嘅時候，咁我哋真係要被逼要入立法會喎，即係你為咗避雨嘅話， 純粹要避雨嘅考慮。 但係呢一個嘅問題咧。是佔中一直以嚟嗰個問題。雖然我哋話佢一開始嘅時候咧，嗰個 marketing 個 agenda 係好嘅，因為其實你幾樣嘢加埋係 即專業人士 嗱人物啦，人物係專業人士，大學嘅教授，跟住又有牧師， 有金融人 。喂，你個人物就已經係即係令到好多香港，特別係即係大部分有港豬係覺得好信服噶嘛。 即係好似琴日提過嗰、那個627嗰個黑衣遊行，係即係有啲有地位啊中產人士出嚟，係會引起到社會大眾嘅關注噶嘛。 法律界， 唔係法律界嘅 咯，即係都係 師啊，所以和平教授啊咁， 都係有呢個效果咯。 同埋第二嘅就係佢一話和平佔中就有氣鬼嘛，就喺度講人物啦、氣鬼啦。咁時間一講話唔知仲，但係政改前一定要啦，政改前一定要。喂，但係結果慢慢喺佢呢一個咁清晰嘅劇本出嚟，你諗住 sell 呢一樣嘅你個 idea。sell 到個情況而家係咩咧 ？sell 到個情況就係阿陳尋日原來我哋後來發現喺 Facebook 咧，咁我哋終於發現到原來阿大亨啦，佢係忙緊啲咩咧？咁出咗去張 WhatsApp 先，唔係呢個唔係呢個 PM 定 WhatsApp 啊？呢個 PM 定唔知啦？呢個 PM 嚟嘅 PM 嚟嘅。 哇！你公開人啲 PM 啊？ 佢自己公開 啊， 咁開咗 Facebook 嗰度 open 咗啊，咁呢一個係激發咗佢係要即係快啲係完成佢嗰本新媒體嘅著作嘅， 即係佢本自傳。 係啦，咁呢一個 PM 咧就係話即係阿黃生，我哋係咩嘅設計師啦，好想問一下一個版權嘅問題，就想問一下嗰一本關於三位和平佔中嘅發起人咧有一個經歷啦，同埋有個佔中嘅 logo 嘅，就想問一下你可唔可以俾我哋免費去轉用嗰個 logo 啦？咁 關佢咩事？ 咁因為嗰個 logo 係黃照搭嘅，人哋真係撈亂咗。 係啊。 咁於是 佢就抱歉。 咁於是佢就好抱歉啦，即係你呢啲，佢你知你 幫唔到佢， 你知黃生幫唔到手，其實就已經係好 黃生 好頭痕啊。 作為一個磁力王， 黃生自己都啲歉疚啊， 佢於心不忍啊， 係啊，於心不忍。 所以 咧，於是佢就用咗一個鐘嘅時間。 係。用成個鐘嘅時間， 用咗成個鐘嘅時間， 你行啲用成個 鐘嘅時間，佢就畫咗呢個 和平佔中嘅黃楊搭版嘅新 logo， 黃楊搭版嘅 logo 唔係新 logo， 呢個係磁力王版嘅新 logo 啊！ 係啊， 好抽象嗰只雀， 磁力王佢就係得一隻腳嘅喎，嗰只雀，同埋我懷疑咧。按呢個生物學嚟講咧，佢個嘴嗰個頭嗰個位咧係唔平衡，我懷疑佢飛唔飛得。 嗱，即係唔好諗呢樣嘢先。 Okay. 你 我想照一照佢先講個位。你講話個嘴啦，而家佢你話佢向左啊嘛，係咪啊？ 係啊， 我話佢奧妙之處去抽象，佢就左右都得嘅其實。 唔係 左，佢右邊都可以係嘴嚟。 咁我可以翻嚟啦，阿尚傑。即係我相信咁講啦，即係如果黃大做嘅話咧，畫畫佢哋識條春咩？對佢嚟講，佢係一個印象派或者啲。 我咪話佢抽象咯，好抽象畫嚟，我話咗俾你聽，佢係抽象派 大。唔係佢係得一隻腳咯，佢係即係所有 我想講嘅就係佢呢一隻係咪雀都係一個疑問嚟嘅。 抽象啊，抽象。 因為嘅人哋本身係隻白膠嚟㗎嘛。人哋係個圈圈上面有隻白鴿，咁嗰陣時呢一個 logo 出嚟嘅時候，我哋都已經話啦。 嗰隻係咪白鴿？我都唔肯定啊。 我 anyway 嗰只是不是白鴿啊？你老實 唔係，我哋嗰時都話㗎啦，呢個圈跟住有個白鴿咁， 即係圈 Q 住只白鴿。 即係其實佢話要佔莊嘅民主就圈住佢啦，要 occupy 呢個聲頭啦。 係啊， 咁但係而家搞到嘅就係而家佢金雞獨立喎。 金雞獨立。 唔係，但係嗰只係好似 學立雞群。 學立雞唔係佢，我諗啦，我諗佢嘅意念嘅，我哋單純呢一個啦，咁就清楚過呢一個和平佔莊啦。 清楚過。 佢嗰個咪就係咩嘛？ 你嘅解讀係點咧？ 特立獨行咯， 特立獨行， 特立獨行咯，即係單腳企喺度，特立獨行咯， 係喎， 係嘛？ 係，我覺得 好高深啊！ 解釋，我覺得 係咪咁？呢個邊個擺到係 OK 啊？係 啊， 咁呢個要問翻原作者啦。咁我哋即係喺今朝早人節目， 我覺得 我哋用咁多時間去討論呢樣嘢 唔掂啊，因為泰博係博士咧，佢講一句你就話係喎，咁我覺得 唔係喎。 哇，我覺得嗰句嗰只咁嘅嘢抽象到雲， 我冇俾 你。真係你腳，你咪係咯，你認同咗泰國，所以即係 我冇。 唔係，所以個你頭先嗰個專業人士嗰樣嘢咧，真係冇辦法。你專業人士就係專業人士，你一講一句，你都唔覺得唔 Q 關事㗎。你嗰個專業都， 但我想講，我想講就係，即係源於其實尋晚咧，即係我哋都相信佢係因為睇完 D 一個人睇完呢個 PM 啦，即係阿大亨咁就要寫書，但係同一時間佢都要設計呢一個 logo 啊嘛。咁我真係好想問呢個 logo 會唔會擺個封面喎，大佬？ 應該唔會嘅，應該唔會嘅。 應該唔會嘅。 如果用呢個封面就會太過點講啊？太過前衛。 有 chat room 有人話呢個係雞仔踩米圖喎。 雞仔踩米圖。 咁你唔好咁講啊！佢應該寫翻篇文嚟鬧你啊，大佬。喂，即係咁啦，你其實呢一幅圖放喺英國隊，即係英格蘭都身上都 OK 嘅。係。 即係點解咧？ 單腳 唔知做乜狗， 單腳啊， 單腳 即係唔撚識踢波， 單腳唔撚識踢波。 係啊，咁喂，即係其實頭先所講啦，而家佔中你嘅電子投票去到呢一刻，喂，你唔單止係你個安排啊， 係， 即係你一直以嚟你嗰個 agenda， 你個議題就係有大律師啊，幾時係做去佔中，大家未知啦，方案好凌亂啦，一二三個方案已經係冇意思啦 ，OK 個投票到咗淨係去到谷個人數啦，而家你賣廣告都賣到亂七八糟啦，仲要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喂原來你成個 marketing 去到 marketing 都自亂陣腳，即亂曬，可以亂到咁嘅地步嘅時候，其實咧，所以我哋所以咁講啦，去到呢一刻咧，其實就真係翻翻轉頭咁諗嘅。即係政改已經係唔係再去話批評啊佔中啊批評嗰個嘅運動啊點樣即係大家即係你 覺得係咪 真 係 鳩做笑嘅要笑啦咁今日啲單又真係好笑 笑下都得㗎唔係我見你頭先講開佢哋嗰個佔中 marketing 咁我當嗰啲藝行者啊即係嗰啲文字藝行者啊或者頭先佢先提過嗰個係咪會唱 K 啊今日 係喎係喎 賣人唱 即係呢啲周邊嘢係都好豐富㗎嘛其實所以但係雖然冇咩人理 即係個活動好豐富 我想問一樣嘢我想問下啲聽眾睇下佢哋知唔知啊今日係藝行者最後一日。 佢哋知唔知？ 佢哋會行翻去中環。 我諗好多聽眾係未必會知道。 未必會知道， 真係。 唔係你唔好講藝行者。今日有一件好大件嘅事嘅。今日因為喺呢個中環嘅蘭桂坊咧，係會出現咗一個前所未有嘅行動，就係、是、 萬人唱爭普選。 萬人唱 K 爭普選。 萬人唱喺 萬人唱 喺一個蘭桂坊皇后大道中近娛樂海外嗰位係應該成日都有人賣場。 係重要係最緊要嘅係、 有邊個呢 系阿陳方生同埋阿肥佬禮會係赤膊上陣啊！ 赤膊啊！ 哇！你係咪真係赤膊？ 即 係 唱歌。喂你呢一單嘢係係真係我哋頭先睇翻個 official 嘅 Facebook 先發現到原來 冇報添喎， 係冇報道嘅，我自己都 係咪怕醜？ 唔係直嗱咁，當然於是又出現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又喺中環，而家喺中環嗰度，今晚就六點幾唱 K 啦。但係同一時間嘅就係今日個另外個焦點就係喺620就係立會個財委會通過。咁究竟我哋去讀書會好定還是去唱 K 好咧？咁 你啲社運人士咪多節目咯？ 我哋今日我哋第一節做到差唔多咁多先。第三節翻嚟就講620，下一節咧講另外一最非常之重要嘅嘢，翻嚟之後再講。 咁先。